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欢迎收看《刑哭》第三集，亦都即是《凌迟之刑》的终章。上集提到，中国历史上面有两个著名受到凌迟之刑的人，其中刘瑾已经同大家讲过，今集就同大家揭盅，边个是史上有明确记载受画刀数最多的人？佢就是明思宗崇祯帝年间的一名进士，东林党人郑万。郑万受到政敌攻击，被指曾经犯帐母、奸妹两条大逆之罪，经审讯后由崇祯亲批处以凌迟之刑，要照律例划3600刀。 好，大家有睇到头先嗰段片啦，慢慢讲到，可以知道一个人啊，点样带住去一个地方，即系通常都系一个京师地方啦。其实每个别地方都有嘅，去一个地方咁受刑，慢慢割啦。呢段嘢其实大家可以听到当其时啲人啊，点样去围观一个受刑人啦，一个可以受到3600多人，其实系点样受刑啫？其实割佢嘅啫，就慢慢令佢受嘅多数，但唔会割佢啲肉出嚟，3000多刀，亦都可以见到中国人系中意点样睇人哋去受刑，嗰种人性嘅恐怖。咁亦都頭先都有講到啦，咁其實鄭萬受完刑之後，其實佢啲肉都會俾啲人賣嘅，賣咗佢咧都頭先有講到，就係嗰啲做啲解倉嗰啲藥引，其實都有講到，有啲文獻都有講到話，其實當其時有啲犯人嘅家屬啦，就會買通個刽子手，就會俾啲錢佢，希望到時行刑有段時間啦，一刀插死嗰、那個，即係插死嗰個疑犯，等佢唔受受埋啲咁啊無妄之災。但係我覺得又唔知刽子手又唔知點行刑咧。咁大家頭先我都有講啦，如果個犯係早啲死嘅話咧，咁你要受罰嘅喎。咁同埋你點樣攞點樣趁時間攞把刀刉落個心臟刉死佢啦？咁你有人睇住啊嘛，咁我又覺得。可能技巧啩，唔知点啦，就索性一日插死佢嗰个即系个犯人啦。咁呢啲可能只要睇刽子手嗰个功夫都唔顶。 崇祯皇帝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系呢个人就有啲自大才疏。讲直啲，其实都系一个昏君。郑万有冇做过丈母、奸妹，可能系历史嘅悬案。但是诛杀袁崇焕，令到明朝损失一个守边关的良将，是间接导致后金攻入山海关、入侵中原的主因之一。而崇祯帝杀袁崇焕，就是用上最残酷的凌迟之刑。袁崇焕本身是一个文人，明神宗万历47年高中进士，到明熙宗天启年间，因为有军事才能而被推荐到兵部工作。当时辽东的一带已经严重受到后金的军事威胁，而袁崇焕就自荐到山海关御敌，多年以来战绩卓越。可惜朝中阉宦为祸，宦首魏忠贤更加迫害袁崇焕，袁崇焕只好请辞还乡。但是万万估不到的是，明熙宗很快就因病逝世，由明思宗朱由检继位。 朱由检登基之后改元崇祯，除了诛杀魏忠贤等阉宦之外，就是起用翻袁崇焕镇守辽东，起初两年颇有成效，但是后来崇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认为袁崇焕私下同金兵议和，亦都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反间计只是烟幕，是两人本身早有冲突，导致崇祯要借机杀害袁崇焕，而且更加判他通敌谋反，要凌迟处死。同郑万一样，袁崇焕都是在北京金石桥下被凌迟。根据明末清初文人张岱所编的《石圭书》所记载，刽之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刻之间肉已孤清，再开膛取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即是在袁崇焕遭到凌迟之时，围观的百姓就给钱买他的肉当场生食。当时刽子手劏出他的五脏时，百姓都抢住买来送烧酒生食，有关食者的面颊和牙齿都流住袁崇焕的肌肉和内脏的血，因为北京的百姓真的认为他通敌叛国，对他痛之入骨，一边食他的肉一边痛骂。 咁我哋讲完明朝，我哋开始讲嘅清朝。清朝其实都有啲好出名嘅人去受过呢个凌迟之刑。最开张时候先都讲到啦，受到呢凌迟之刑一定系啲农民啊，反正系谋反大罪啲人啊。包括咧就系其实最大家知道咁，太平天国期间有几个人都受过刑啊，有叫林凤祥同埋叫李开芳。林凤祥同李开芳系咩人咧？仲未位居到啲天王啊、东王啊、西王、南王嘅，但系佢咧就系北伐军嘅领袖嚟嘅。太平天国期间试过北伐，亦都试过西征，最犀利嗰个北伐差唔多打到天津，就是林凤祥嘅带领，结果系失败，最终失败咗，因为后面冇人去支援佢，结果咧林凤祥俾人捉咗去北京凌迟。另外一个受凌迟之刑嘅人咧，就系翼王石达开，头先我讲到啦，就系、是、有啲位居王级嘅人啦，呢、這个就系、是、石达开啦。天王之下咧，有东西王啦，咁其实包括嗰啲大家记得嗰啲杨秀清嗰啲名啦，咁翼王石达开咧，就喺里边史书有记载啦，石达开喺咁多王之中嘅最抽得嗰个嚟嘅，咁当其时咧就杨秀清就喺京师里边，佢南京里边啦，就有啲就作乱啦，咁石达开咧，结果喺成单乱事期间，其实佢带住十万兵咧就离开咗，一路向西走，走去四川，去到咁佢走去四川咧，即系成日就想独立嘅啫，但系最终咧就喺大渡河一个四川嘅地方，大渡河一个地方就兵败。就被俘，咁佢向当其时一个四川总督啦，就阿骆秉章就投诚，希望就对佢班手下啦，即係嗰部嗰十万，大概有十万兵可以仁慈啲对待啦，对你班兵仁慈对待，但係对你就唔仁慈对待。 喺清朝受到凌迟之刑嘅人当中，有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嘅人，佢就係太平天国最善战嘅翼王石达开。自从1856年天津事变之后，石达开担心连自己都会被洪秀全诛杀，于是带着部队在江西、安徽、广西一带游走，一直同清兵对峙。到了1862年进入四川，但在大渡河被清兵击败，石达开为了保住属下士兵性命，于是就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降。石达开本人同宰父曾士和、忠诚王在忠都被判处凌迟处死，不过清廷叫骆秉章不必送三人到北京行刑，在四川就地处决就可以了。根据记载，当时石达开同曾士和是面对面绑在十字木架上面，行刑时刽子手先割曾士和，他忍不到痛，连连惨叫狂呼， 而石达开就斥责他，点解连少少的时间都忍不到？曾氏和于是死忍没再叫。到石达开受刑的时候，被割了百几刀，但是始终没有出过一声，令到在场的官兵都感到惊讶。当时四川布政使刘墉有咁嘅记载：骁杰坚强之气日于颜面，而此居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女之最罕者。 咁另外，但系之后可以见到，可以知道大家受刑多人啦，话唔系受刑多人心咧，大家有名啲嘅其实就系洪秀全嘅仔，即系右天王阿洪天贵福。洪天贵福咧，佢就受刑嗰阵时候，因为嗰阵时已经太平天国被亡国啦。洪天贵福足足受刑嗰阵时候咧，其实唔叫足足，应该系得15岁，应该就系历史上有记载受刑最细年纪人15岁，其实真系好细。另外一个啦，就叫做最后一个受刑人，就头先我讲嘅1905年啦。1905年咧，4月10号咧，就有个叫做扶朱利嘅人。咁其实咧，佢系一个蒙古王子嘅奴隶嚟嘅，因为佢杀咗佢个主子啦，结果亦都受到呢个凌迟之刑。大家我就同讲到一样嘢，就话而家 Google 可以揾到你打凌迟两个字咧，图片里边又弹咗啲真系嘅。是一割紧人啲相，咁其实嗰个系咩？嗰、那个就系扶，其中有啲凌迟相，其中有一个就系一个扶朱利嚟，就因为西方列强啦，嗰啲士兵刚当其时喺北京嗰时都嗰阵时有得影相，可以影到呢张相，就见到呢相。但系我都奉劝大家真系要睇嗰时要有啲心理准备。呢个扶朱利就系大家见到相里边人，记得有心理准备啊，同埋18岁以下啲人唔好睇，尽量真系唔好睇。咁呢个扶朱利最后一个人啦，佢系1905年同年啊，修法大臣沈家本咧就向清廷咧就建议就将呢个凌迟永远就剔除咗佢啦。咁之后清朝啦，其实都唔好之后清朝再得翻都系几年时间嘅啫。咁就以斩首代领晒过往啦，我哋中国历朝历代嘅残酷刑罚。咁凌迟亦都正式喺呢个名册上消失。当然两年之后啦，1907年都有少少零星嘅史料记载，一名革命党人叫徐锡麟都受过凌迟之刑。咁但系自从呢次之后咧，都呢个凌迟之刑咧开始喺我哋中国甚至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个这么残酷的刑罚，谋反大逆的人受到这个刑罚，我想现在都不会有这些说法出来。讲到这里，希望凌迟这么残酷的人，希望在这个世界以后都不会再出现。 一连讲了3集的凌迟，都是时候要给各位欣赏一下一些最震撼的画面。以下落嚟嗰一分钟嘅时间，大家要有心理上面嘅准备。在下一集会同大家讲下另一个用来对付以下犯上谋逆叛国之徒的刑罚。受刑者会慢慢感受到强烈的拉扯、撕裂的滋味，最终支离破碎、死状恐怖。这一种比身首异处更惨的刑罚到底是什么呢？